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那窗空中的梦想着就爱见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宜兰县礁溪乡中山路二段一间正在筹备的月子中心外墙，今天中午11:30左右，两名工人搭乘吊车正在吊挂广告看板，疑似吊篮钢索断裂，两人从6层楼高度摔下，当场没有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28岁的李姓工人伤重不治，52岁的王姓工人还在与死神搏斗，警方正在厘清意外详细原因。暴雨狂炸南台湾，高雄市冈山区今天清晨5点到6点的时雨量高达80毫米。警消单位接到报案，昆山西向高速公路下方的水沟内有辆机车，却不见骑士踪影，怀疑骑士落水失踪。警方以车找人，确认下落不明的是36岁的林姓女骑士。搜救人员在潭底区域搜索了好几个钟头，中午12:50在潭底抽水站寻获了女骑士的遗体。详细事故原因，警方还要调查厘清。台南市警局大潭派出所今天中午11:20紧急通报高雄市警局，一辆黑色轿车落入了二人溪，给暴涨的溪水冲走。高雄市立即动员警消单位寻车，中午12:30在高雄市阿莲区石安桥附近发现了车子，但是车内无人，驾驶究竟是给大水冲走还是脱困，警方还在联系车主。目前警方也在二人溪附近警戒，防止民众进入。中南部地区今天凌晨到清晨豪雨不断，当地农民半夜3-4点开始巡田，其中云林县西罗还有二轮许多农田瞬间成了一片汪洋，不少农民根本来不及抢收蔬菜。西罗果菜市场统计，受豪雨影响，苋菜跟空心菜的涨幅最大，两种菜每公斤上架分别到了60元和83元。农委会指出，短期叶菜类容易因为连续降雨受损，要是未来几天降雨不断，影响农民采收，果菜批发市场到货量减少，价格势必波动。西罗果菜市场统计，最近几天总交易量大约800公吨，各类蔬菜每公斤平均价格30元，比上周涨了1-2成。其中空心菜昨天上架26元，今天涨到了60元。苋菜今天每公斤83元，也比昨天的50元涨了将近一倍。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9点，跌幅1.05%，来到10362点，成交金额117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27点，跌幅1.1%，2045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4点，19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3点，27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5点，跌幅1.18%，88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8点，跌幅1.66%，2539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2点，3146点。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越演越烈，香港网友今天发起港铁不合作运动，阻碍交通运作，但是最后基于参与者安全考量，紧急喊停。香港网友原本发起今天开始1连4天的不合作运动，预计每天上午7:30开始堵塞港铁丽景站、九龙塘站、北角站，不过今天港铁不见有人阻碍车门关闭。网络上负责发放消息的管理员群组指出，

消散，别承受斗狠，吃出未爆弹，每步要走稳，不需找靠山，多励志口吻，就像条好汉，变得更彪悍，面对自己挑战，我用时间交换，神机妙算，你在守岁，我在破关，难关都会翻越，一路走要干脆，成功是种安慰，下个再次干杯，面对重重考验，从新手变得老练，处处忙碌小子过程中在拼命蜕变，即使再累，失败后的反复锤炼，走到尽头，只为了将梦想兑现。 再一次狂野，再一次随目光往前。如果生命没终点，像是生活的存在，你要注意看。 Welcome to my world， 你的手别松开。Welcome to my world， 填满了片空白。In this perfect world， 拿游戏来灌溉，管它什么状态。 午休时间结束咯，起床咯，睁开你双眼哦。 他一直叫大家睁开你的双眼。 Bless los ojos。听到的歌曲是顽童 MJ116 跟阿妹张惠妹的合作 Better Days， 希望呢接着下来我们都会有 Better Days， 因为最近的新闻真的好多，好可怕。 难过。 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青春之歌的时间，那青春之歌呢原本都是第二个小时，不过今天我们会先开始，因为第二个小时有真正青春的人要来了。 他们真的很青春，然后听他们的声线，然后他们的活力，也许会刚刚说觉得啊有点低压的氛围带来一些开心的光芒。 偶像就是要为此存在着啊。 真的耶， 就在现实当中令我们沮丧的时候，还有偶像可以支持我们。 殊不知他们都是后街女孩，都是从黑道变来的。 如果真的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我们的可以做成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世界也蛮值得活的， 就太精彩了，什么都是你想不到的世界， 什么都是有可能。就跟我昨天跟你分享那个泰国的很夸张的戏剧一样。 对，昨天他跟我讲那个什么泰国戏剧是什么儿子变性之后什么， 就是儿子呢从小因为就是爱着姑丈， 嗯， 然后呢就很爱很爱，然后决定就是要变性， 要变成女人， 要变成女生，然后变成女生以后回来呢，他就真的跟姑丈打得火热， 嗯， 可是没有想到变成女生回来之后呢，他的爸爸爱上了他。 哦，这个不是真实故事，这是戏剧。 对对，是戏剧哦，哦，是假的，假的。一开始呢，在青春之歌一开始之前，我们先送上两首新歌，除了刚刚的 Better Days 之外，还有这一位 Susan 刘思妍的《海滩上的字》。 你是海滩上的字，那些爱过的痕迹，眼看浪花袭击，谁也无法沉。以后我不再哭泣，至少不是因为你。等到潮水退尽，仿佛从来没遇见你。事情不是再也见不到你，是我有天会忘记你的微笑，你的声音在耳边的呼吸。也许最悲伤的事情不是不再被你提起，是我有天会忘记一想起你那种揪心，那种说不出口的情绪。你是海滩上的字，那 海滩上的字，你也是那种只要到那个沙滩到海边就会情不自禁的要在沙滩上写一些 forever 然后以前屁脸的时候会画爱的小伞，然后几月几号到此一游，我们要一直这样下去哦。你也有这样做过吗？ 欧巴的青春之歌， 今天我们的青春之歌提前一个小时开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跟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到一些人一些事？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歌与你的故事吧，0223639955。 小美江美琪的《有个男生为我哭》。 谁？ 今天我跟你都为了一个人而哭，我们现在想要翻开台南找到这个人是谁。 他现在是不是很好好奇他到底是恐惧大于兴奋还是兴奋大于恐惧呢？ 为什么会恐惧啊？我拿到这个当然很兴奋啊， 就是因为太兴奋了，然后这个数字已经大到，如果你平常不是一个很常规划或做梦的人，你会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哎， 哦，突然有一大笔钱， 快20亿耶！ 20亿， 你可以瞬间说出后面有几个零吗？ 台南人你在哪里？大概9个， 就不知道啊，天文数字。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九个 零。 你是谁？你是谁？ 哦，如果你是得主的话，你大胆的想要打给我们，我们也很欢迎。 对啊，欢迎！哎，台南威力彩得主打电话进来。 威力彩得主有特殊那个通关，你不用分享你的青春之歌，现在你的青春从今天开始。 是怎样？有钱就有青春？这是什么扭曲的价值观？ 有钱我就是可以买回我的青春。哦，我昨天有个很精彩的故事，这可以讲吗？ 你先想想可不可以讲。 我先，哎、欸，我们这个小时还是青春之歌哈，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青春故事，02-23-63-995，不要忘了。我只是耳闻，就是一个就是有钱的大老板，然后那个大老板就是他在他家很有钱，他公司也很有钱，他就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呐、啊。他就是喜欢年轻的女生，然后好就是很大范围的归类，他就是很喜欢。整形整得很漂亮跟工整的那种女生、oh, 然后大胸部很年轻然后整得好好的、然后就是那种很美亚的感觉、然后前一阵子呢他就是但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那个年轻女生可以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追不同的嘛、认识那个新女生呢就是哇就是买包给他带他出去玩啊后来老板才发现 他是男的， 太夸张了！我们世界就还没有进化到那边嘛。 哦，好吧，好吧，刘勋爱很棒啊。 只是老板发现自己被劈腿，而且还是就是脚踏三条船的其中一条。 那这有什么问题吗？ 重点是他根本就没有吃过那个年轻女生，就是那个很怪啊。 哦，你说他付出了这么多的金钱，可是却还没有碰到这个女生。 时间、金钱，然后也没有碰过这个女生。其实就是感觉有追到，但其实你们什么也没发生过。然后你还是他劈腿三条船的其中一个。 手腕高明， 女强人， 给他个掌声。 这才是价值观崩坏吧？ 有吗？还好啊。玩弄人于股掌之间， 那个手腕简直是夜王中的夜王。 想要穿什么吃什么我今天怎么过不是要你来管你是谁20亿得主你是谁是谁02-23-63-995我们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点播你的青春故事 待てね 进歌进去 这么时髦的靠调啊吗？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新专辑《让水倒流》，推荐单曲《原本当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菌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B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山皮站4号出口。 复刻回忆化成动人旋律，创作路上从未改变的初心。此生若只能爱一个人，你就是那个特别的人。2019方大同林星之子巡回演唱会，8月24号台北小巨蛋与方大同相遇，宽宏售票。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就爱电影 UFO， 青春之歌02-2363-9955。 喂，你好。 喂， 嗨，你是谁？ Yes， 我是土城的阿秋。 嗨，阿秋。阿秋的青春之歌是 妈妈我要钱，张震岳。 怎么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指定是妈妈要钱？ 没有，因为我们昨天公司大家集资买的，而且是老板号召的 哦， 然后我们钱都不见了。 你们集资一共多少钱？ 我们一人出500，老板出2000， 嗯， 然后就不见了，所以我就有点伤心。 啊，你们公司的人是可以买到几注威力彩？ 我们总共买了多少啊？20吗？没有啦，62张，60啊，60注，就 6000块嘛。 对啊。 哇哦，是一个小公司，6000块，那最后有中任何一奖吗？ 不知道哎，等一下会计出门的时候好像要 去，因为威力彩很难中， 威力彩很难中， 难， 连最小奖都很难中， 完全就是哪边有亏就赶快推威力彩。 没有，我们就想说，我们昨天整个下午都在想说，今天都不来上班啦。 这 如果原本20亿， 做梦 啊！20亿，你们公司分一分，你们算好一个人分多少吗？ 大概1亿多， 1亿多还是1亿多？ 太爱做梦了啦！ 没有，我们昨天整个下午都很欢乐哎！ 你什么意思？你昨天也买了一注啊？ 我买了一注，但我没有想到我真的就是会中啊！ 你 我不会说，我今天我就请假，我就不来了。 没有，我们不要请假，我们要离职啊！ 但是等我一起苦笑坐在公司继续上班。 就老板看我们就大家都来啊， 老板可能心里是最难过的一个吧，因为他其实自己也最想中啊。 没有，我觉得他应该只是想骗我们钱， 真的吗？ 就陪他一起买。 好的，所以我要钱， 对， 送给阿秋。 好，感谢您， 拜拜 拜 拜。 时候常偷开车子出去玩，但知晓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也承认在外面偷抽烟，但我已经戒掉，希望可以再多给几张啊。 哦，爸爸， 妈妈，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哦，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哦，妈妈。 你看得出我刚在空中画什么吗？ 你在空中写一个钱字吗？ 不是哦。 我要钱，妈妈，我要钱，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啊！我在空中练习的是你信用卡后面的签名。 哈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点播一下哦。在没有点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最近的新歌，来自于平庸之上 Beyond Mediocrity， 就是 9M88 跟 Leo 王的合作，这首歌就是最高品质 静悄悄。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就算眼角忍住余味，扒拉上嘴巴的拉链，放下执念锻炼自己的理智线。喝一口茶，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用行动解脱感性的步伐，把思想生活万事皆可达。让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观察人心的侧写， 那些新高度如何推开机会，马上读懂他们招数，用认真心灵的苦衷声响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穿过云霄要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雾，很好， 我很好，没事 ，I'm OK， I'm OK。哎呦呦， 很好，我喜欢。 Yo yo， 你好，02-23-63-9955。 放下面子 ，Every day's my birthday， 我喝两三杯就会醉，夏天好热，我脱衣服冬天盖棉被，我是一张纸，进驻这次。摸着黑，但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话，要不是都不听，是谁不听？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哼，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哼 ，no。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有，不要加太多，说太话重要的时刻 ，I don't let losing control。But I still chill, you got freedom. Ha, are you sure?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却观察人心的侧写。 静悄悄，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你好， 哦，马哥你好啊，我那个。要点那个周杰伦的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啊， 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欸、 怎么了？ 哦，也没有说怎么了，就是那个时候年轻，好像那个时候的一些朋友什么都很喜欢那个这一条歌啊，就男男女女，好像那时候都蛮爱 唱的 这一条歌的啊，因为现在年纪有了哦，现在再回想起来，欸、那条歌好像还蛮 nice 的，蛮好听的。 好的。 对对。 怎么称呼您？ 对。 怎么 叫？我姓杨，哎，杨先生。 杨先生的黑色幽默。 哎，麻烦你，谢谢你，谢谢你， 拜拜。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幽默吗？ 忘记问杨先生平常说比较常讲台语 哦，应该要就是把握机会练习一下是不是？ 哦，我是没有想到这个啦，只是想说很想要说这一条歌这样子。 哦，这几条歌， 这条歌呢， 这一首歌， 嗯， 这一条歌，这一个歌， 这一个歌有吗？这个 不行，对不对？ 这个歌的意境很怪哦。这条歌的这首， 这张歌不行，就只有条跟手了。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逃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笑很久了吧，我不想拆穿你，当初是你开的玩笑，想痛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笑多久了吧，败给黑色幽默。被周杰伦的黑色幽默给敲倒了吗？太经典的一首歌了吧。 你以前明明也没有发现敲倒。 真的是没有。 最近呢有一首新歌，翻唱了一首新歌，两首歌都是新的啊，了不起了吧？玫瑰少年明明就是 Ugly Beauty 最新的专辑。 哎，你有去点他的频道吗？ 谁的频道？谁的？ 阿信的啊。 没有，你说什么 YouTube 啊？ 他是创了 YouTube 频道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 他创频道干嘛？ 为什么不能创？ 就是好奇他要干嘛嘛。 总是有一个自媒体，未来有任何最新消息，我可以 自己公布，自己开线上记者会， 然后越来越 自己，然后哭完就我结束了 、越来越明显啊，玫瑰少年。02-23-63-9955的青春之歌时间，嗨，你好， 我是台北的小梁。 小梁你好， 小梁，青春之歌是， 那个张学友跟林心的那个 In Love With You。 什么 With You？ In Love。 你可能要先关一下广播、哦，谢谢你。 In Love With You。 In Love With You。张学友吗？ 张学友跟黎晶， 黎晶 啊， 黎晶。 好，我找找看你的故事是什么，跟我们讲讲看。 我其实就是那时候当学生嘛， 嗯， 我想要表现一点有点英文程度吧，他都喜欢跟女孩子，问他们会不会合唱这首歌这样。 然后女生也都会唱这首歌。 有些会，有些不会。 是哦， 嗯， 那小梁，你是真的叫小梁，还是你是叫恨？ 啊？ 哦， 我不懂这个，告诉我。 因为以前我们会把恨说我叫小梁啊。 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所以我就想说，他是带着恨意来袭嘛？哦，你是真的叫小梁，那我就放心了。 人家姓梁也不行吗？ 我没有想。 你才没良心，你才没良心，什么小梁？ 好，找到话送给你，让你回味你的青春哦。 拜拜。小梁是 以前都会，以前都会说我在车上写个小梁啊。这是我的青春。 那你们有说我要在你身上写个小餐字吗？ 你说惨哦， 在你身上写个惨字。 小餐好像小餐是没想到啦，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就只有聊到小梁。 除了小梁跟小餐之外，那所有新字旁我们都可以想一遍嘛。 但你要刚好就那个字可能蛮苦的、啊、 就那个字好笑的。 对啊，嗯，你现在拿纸跟笔就是要写心字旁有多少字吗？ 我想写写看啊，就是在你知道小梁的歌当中 In Love With You， 我们可以来算算看我在你身上可以写些什么字。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care. 你好，我是小董。小董真的就是董，董小董，小董董自身真的董。小董董自身真的董哎、欸。 你很烦。 董董哥应该自己不这样讲吧？大家好，我小董董路神，懂吗？ I'm in love with you. 还有什么心字旁的字呢？ 蛮难的，你一时要想。 有心字旁的很懵的懵吗？好像没有，对不对？好像没有心字旁懵。 懵，懵懵懂懂那个。 对啊。国语字典拿出来。在你的身上写个小声， 小声， 小声是我。让我们小声一场吧。啊啊啊！有一个很符合的，在 App 上面的大家都很适合写这个字， 是吗？ 小赖。 懒 小赖，大家都是小赖。 你小赖哦，我也小赖。 有一个字呢，就是你写成小圣，圣人的圣。 圣人的圣， 但是那个圣呢，如果你写成简体字的话，就会变成小啊，就会变成怪。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安，这是我的新歌《每种》，收录在我的全新专辑《梦里的梦》。 就当我每种撑不到最 每种这首歌讲的是单恋一个人到终于撑不下去那一刻的心情，如果你也有过这种感觉，欢迎多听几遍，看是你每种还是我每种。我是沈安。 我就离开离开离开，就当我每种撑不到最后，当眼泪不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渴望备受礼遇，成为众人簇拥的焦点吗？中华冰室耀武扬威， 入主1819年式 E-Class 及 S-Class 全车系，独享五年或五万公里顶级保养套装，购车领牌再享 Ferragamo 礼物卡，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姓纠缠，第四名李姓你以爱情的罪名，第三名周汤豪两秒钟，第二名500 and China Blue 深秋的祝福，第一名 AKB48 TTP TTP Festival。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该从哪里开始，灵感会先演化成文字或拍子，绞尽脑汁从来不是苦差事，当我开始呆滞，脑子里在组歌词，对我用组合的组，运用文字像积木加骨骼的骨，早就学会运用最小的单位，想法酝酿成熟，下笔才写得干脆。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不得了啦，这个 诗人不能失去了忧愁，停不下的笔不能失去我右手，也为了 绝对是一场盛宴，如果你有机会参与的话，那就是 报告， 我们要送你去看这个人的电 影， 不是电影， 报告 演唱会， 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年前，好，那个时候方大同刚来台湾发行专辑的时候，很密切的，因为觉得实在是太有才华，很密切的访问他了好多次，然后那个时候也去 TICC 听过他的演唱会，然后至今呢，在我生命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两场演唱会，其中呢就包括了李荣浩跟方大同的 TICC 演唱会，音乐性超强。现在呢是等了8年，他要再度登上台北的小巨蛋开唱了。8月24号，台北小巨蛋，2019年，他会以 Throw It Off T.I.O. 零星之子为主题展开巡回演唱会。那台北场的表演嘉宾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一位蛋堡 Soft Lipa。那2013年呢，曾经他们合作写过这一首《写一首歌》，暌违6年后再度的合作。所以如果你在8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想在台北小巨蛋看到这两位才子的合作的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说出方大同8月24号在台北小巨蛋的巡回演唱会的名称是什么。TIO 零星之子，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入场权。 描绘着自己，从模糊到清楚，纸上凌乱的字体都将成为杰作。我的写作从来不是在缴获，品冠没过的文字作废丢角落，又叫做 SL 的我的创作就是代表我，所以代表做的都是代表作。 写一首歌，纸上会有你的世界，节奏融合，音乐就能说出一切，别依赖，就什么事都 一首歌。 待会呢，三点钟的报时过后，会来到一组青春洋溢，带给你生命当中无限可能性与梦想的来宾。所以，请你等一下呢，继续的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继续的锁定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在大台北 FM 92.1向全世界发声。 红尘不负喧哗，光阴一流成沙，继续青春年华，伴你走天涯。沧海桑田，世事转眼成空。真心依旧，缘分不动不动。尽管这世界千变万化，依然相信着变已双飞的童话。爱着你的长发、短发、卷发、直发、黑发、短发、秀发，爱着你的每一个想法，我也没有办法，此生与你结发，爱着你到一丛白发。 日月星辰如梭， 看花开又花落， 白发 绝起又动容， 诺言为我， 曾经汹涌波澜，终须归于平淡。相知相守，牵手牵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接送情。 你好，我是郎祖云。时代一直在变迁，我们是否能够留住每一道永恒？你也有想守护的人吗？跨越时间，超越亲情、友情、爱情的不变情感。 由顾宝明、郎祖云主演的舞台剧《接送情》演绎至今四个年头，感动两岸数万人。剧情描述一段相知相守却在大时代下身不由己的纠葛情感，一生最艰难的道别，也是最愧疚最欢喜的团圆。而你有多久没有停下脚步来好好品尝一出暖心好戏了呢？9月6号到8号，国家戏剧院温暖上演，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名牌专柜口红笔。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调查局北基站调查官杨兆忠投资股市失利，赔了上千万，竟然偷翻侦办中的案卷，取得了股市作手邓福军的电话，向邓福军借款110万，并且传送别碰 IC 设计的侦办中行动给邓福军，帮助邓福军趁机放空群联股票170张，获利1104万。高等法院二审今年3月依图利罪判处杨兆忠有期徒刑1年半，泄密罪半年，邓福军内线交易罪判刑1年半。最高法院今天认为杨兆忠有没有内线交易犯意，二审判决理由矛盾，邓福军犯罪所得1104万，二审也没有依照证交法新制查明是不是应该发还被害人或者是第三人，就直接宣告没收，调查不详尽，理由欠完备，撤销发回高院更审。 位于高雄市八五大楼内的君鸿国际酒店法拍，由海霸王所属的凯德堂公司以54亿4000万买下。高雄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事务官今天带领了13组人首度旅勘，没想到上百名君鸿员工堵住门口还有电梯口，高喊拒绝点交还我工作权的口号。在大厅内，事务官向君鸿董事长张庆辉宣达程序，后方两组法院旅勘人员疑似没有验明身份就搭电梯上楼，也引爆员工不满，一度僵持不下。最后双方达成共识，今天旅勘完毕后再择期点交。至于君鸿酒店400名员工的续聘问题，今天以债权人身份到场的海霸王总经理李日顺指出，取得开定产权不是经营权转移，君鸿积欠了7400万的预告工资，海霸王只能尽量保障员工工作权。台北地检署调查中华统一促进党疑似收受路资违反政治现金法，今天侦查终结，查出了总裁张安乐没有设立专户，收受209万7800元政治现金，依违反银行法以及政治现金法起诉张安乐父子在内6个人。2017中国新歌声上海台北音乐节流血冲突过后，检调单位为了查明张安乐父子有没有接受大陆金援，在台从事违反组织犯罪条例亦或违反政治现金法的犯罪行为，分案侦办，查出民国95年间张安乐于统促党成立后没有申设政治现金专户前，就收受了台币209万7800元个人捐赠政治现金，涉犯政治现金法，未经许可设立专户受受政治现金罪。至于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的部分还在侦办。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29点，跌幅1.11%，成为2045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6点，192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0点，27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4点，88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89点，跌幅1.89%，253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313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9点，跌幅1.05%，指数10362点，成交金额1177亿。挪威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星期天从意大利罗马起飞之后，引擎零件脱落折返迫降，还有好几百个飞机碎片从天而降，犹如下起了子弹雨。挪威航空这架班机原定从罗马飞往美国洛杉矶，机上总共310人，但飞机刚离开罗马机场不久，就有好几百块的引擎碎片从空中坠落，只好紧急折返，还有罗马居民给坠落的碎片打到，轻度烫伤，罗马南部也有好几十辆的车子和房屋受损。中央气象局刚刚解除豪雨特报，但是今天午后东半部地区还有局部较大雨势，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不排除短时强降雨。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白天台东县纵谷为连续3天都有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和花莲县纵谷也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凉夏轻松购，好评再续，低头款低月付30000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宁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 Suzuki。 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龄肌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朵茉莉蔻的爱用者孙翠凤老师怎么说。 你也跟我同款，有好我保养吗？无论几岁，不管老无闲，每一天早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 来自日本熊本抗老品牌朵茉莉蔻，全系列8瓶都能淡化细纹， 你也要开始用哦。 专柜等级抗老保养品朵茉莉蔻，运费198元即可体验全系列3日试用套组，100%日本品质，立即来电申请试用。 0800-866-866。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世纪名作，值得典藏。环球， 我是歌手郑英生。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因为一旦撇开脸，就会察觉苍白。 3:09，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Yes， 我的是塔吉娃 AKB48。你们一开始真的会这样讲吗？ 没有，你那个就是根本就还没有好好训练自己就出来，就很不 OK 的偶像。我让你知道什么是专业，已经准备好的。让我们欢迎今天现场来宾 AKB48 Team TP 的成员，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我是队长陈世雅， 我是 Mina 潘思怡， 我是雨林娜子米。 谢谢。 等一下，你知道转头回来瞪我是什么意思？ 不是 我需要这样子吗？ 不是，你第一也没有。 大家好，我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马克。 所以偶像就是一定要随时随地保持活力，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们真的今天起来， 好累哦， 就是、好累，就是我真的 好厌世、哦、 女生，我真的生理很痛，我就是没有活力，你们怎么调试你们自己呢？ 不可以。 不行，穿上这套衣服就要有活力。 对，他们不管在哪个地方，就连像广播节目，各个节目，他们都是穿着打歌服登场的、嗯，而且他们是世界上最贴心的团体，因为他们身上都会别着名牌。 真的哎， 因为我们人太多了。 好 ，AKB48 Team TP 这个名字，可能你用乍听的觉得有点长这样子。嗯、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主要是想要宣传新的 EP， 然后当然之后的演唱会。那我们还是先对也许还不知道你们是谁的人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到底 AKB48 Team TP 是什么呢？ AKB48 Team TP 是日本 AKB48 在台北的姐妹团体。那我们会唱 AKB48 的歌曲，但主要是唱中文的版本。 版本。那也是秉持着成长型偶像，然后可以面对面的偶像。 成长型偶像， 我有点兴奋。我小时候最爱玩就是明星志愿，我就一直把那个技能就是一直努力推到最高。 要参加天生玩家。 对。 等一下，你们笑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明星志愿。 偶像不知道就会跟着笑。 捧场，捧场。 因为他们这么年轻，怎么可能知道明星志愿？ 是游戏吗？ 对，是游戏，是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成长型的游戏。 好会抓重点哦。好，所以就是成长型的偶像，所以。言下之意是，当你们进到这个团体之后，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很不够的地方，但是要努力往前。 对。 那今天你们这个团体，因为我们觉得 48应该有48个人，但其实目前台北团还没有到48个，对不对？ 对，台北团目前是33位在活动中。 33位。 但我好奇，就是你们在各个节目当中宣传，你们是怎么选择今天叫33当中，我们派三个出去要选谁？ 可能抽签吧，我也不知道哎。我们就是接到说啊，这个节目我去，这个节目他去， 可能会看谁比较适合怎么样的性质。 嗯，对。那会不会你们衣服其实也只有三套？ 没有， 抽到的人才能穿。 太恶心了， 没有经费没有那么紧。 而且你有听到有个人说太恶心了，自己发现哪里怪怪的。然后之前当中那个施咬剑遇过嘛，但是我一直忘记问说为什么你会成为队长呢？ 我们队长是票选出来的， 谁选？ 就是成员票选，还有公司 票。 对对对。 所以那为什么大家投你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我比较老， 长得美吧， 因为我年纪算比较大， 比较有姐姐的感觉，会 照顾人。对，他比较会。 我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当初雨林，你有投票给他吗？ 有啊有啊，我们全部人都投了， 我们全票通过。 啊，是全票通过。 对， 那你们是 什么共产制度？ 你们是公开作票吗？就是故意大声的说，我们都是选施瑶这样。 我是匿名投票，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实话。 那你自己有投给你自己吗？ 有。 还叫全票通过嘛？ 可是好，也许一个团体当中，成员之间觉得队长应该是一个往前带领的一个角色存在。那你自己当初也投自己，你对于自己当队长，你有什么样的抱负跟野心吗？ 嗯，我希望大家可以快快乐乐在这个团体里面。嗯，就是我比较属于让大家自由发展的人。嗯，就不会去说，哎，你一定要怎样，你一定要怎样。就大家开心的工作最重要。 哎，可是33个人就是难免聚在一起，有时候很吵，或是就难免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小误会不开心。你要负责当调解的那一个吗？ 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嗯，就是帮大家统整一下大家意见啊，然后分析一下利弊啊，哪样比较好啊。嗯，对，但基本上也还好，我主要工作可能就是订便当。 怎么 总务鼓掌啊？ 怎么可能？你们有公司的人怎么可能会 订？我们有时候是练习完之后，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要吃什么。对，我们就会叫外卖。 队长帮我们订。 对， 偶像都吃什么当便当啊？ 我们都吃 蒟蒻啊！我们都说蒟蒻。 所以你们最常吃 Subway， 就是那种健康。对，在公司吃都吃健康一点， 回家狂吃盐酥 鸡。对啊，你们不能说结束了我们来叫几个盐酥鸡，全不辣，再配几瓶喉咙又一这样 子。这个就在家里自己做。 这就是队长交出去的时候，就会看到工作人员在他面前把那个撕掉。你们想吃这个没这回事。 所以我知道目前你们之前聊到说你们33个人，如果住台北的人就是会回家住，可是如果是外县市来的就会集体住在宿舍。那你们三个都是住宿舍的吗？还是没有？ 没有， 各自住家， 都各自住家里。好， 真正的 TP girl， 对，没错 ，TP girl。 那说到了就是成长型的偶像，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年龄大概是几岁，还是偶像这个是最好是少说？ 不会啊，雨林几岁？雨林几岁？ 16岁。 我都假音了呢，16岁 ，Oh my god！ 会勇于跳出来当第一个讲的， 就是年轻的， 就对，年轻的， 对 、 那队长几岁？ 24岁， 还是很。 所以施雅跟雨林就已经差了 8岁 了。我们最年轻的13岁， 你还不是最年轻的？13是谁啊？ 差一点点就可以差一轮嘞， 好可怕，超可怕的。 十三， 十三他是飞选，他是一个飞选拔的，他这次没有上这次第一首歌的成员，对， 所以是什么研究生？ 对， 那你们的那一群的研究生是未来会进到剩下那十五个人当中吗？ 嗯，我们就是每一次单曲发行前会举办一个评比，然后唱歌跳舞的评比，还有包含日常的你的社群经营啊、礼貌这些的 排位赛。 对，就是譬如说一到十二，这次选十二个，就是一到十二个可以出，那是不分研究生或是正式成员，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 所以每一次每一首新的单曲就要重新选一次。然后就公司会纷纷去看你们的表现，还有你们社群经营。 对对对， 也会像之前 AKB48 会就是要投票嘛，就粉丝投票，然后说谁可以就是、 总选举， 对对对，总选举 还没有竞争到这么激烈。 Okay, okay, okay. 我想台北如果凑到了48个人，就会开始进行总选。你们练好在台上要哭的技能了吗？ 准备好了，准备好，现在开始准备。 这次我可以站在 center， 真的是要很谢谢所有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为什么不管男团体来跟女团来，你都可以很轻易的融入他们？ 我要参加这个比赛，好胜心强的我。 今天呢，如果你对于 AKB48 Team TP 的成员，或是对这个团体有任何想要了解他们、想要问问他们的话，都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那因为今天现场来到的就是三位，所以想说那就趁机会好好了解你们三个人。那像比如说诗雅，你在因为 AKB48 Team TP 这个历史是一年多，嗯，然后那你在这个之前在做什么？ 我之前是当 AKB48 在台湾的研究生，嗯，所以我现在到目前， 就之前我，哦，是一个柜姐，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 我目前就是加入差不多快五年， 天哪， 在这个体系里面，嗯，对。 所以原本就是研究生，那譬如说这些是分布，我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就是我要进到 AKB48？ 对，原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决定要创一个台北的分团之后，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以后就是加入以这个往这个方向走，加入台北的团， 那这样我还有办法前进日本当 AKB48 吗？ 你都可以在台北了，你还想去日本？ 我虽然是队长，但如果有机会可以真的进到日本的，我 你会不会被牵下来？ 其实有机会，因为 AKB48 它有很多就是特别的活动，像是留学生制度或是什么，它是可以交换的。比如说这个日本的过来这边，然后我们过去那边互相交换个三个月这样。 那你以前比如说你是可能18、19开始进来，那在这之前你就是想当偶像的吗？ 嗯，因为我小时候有拍过戏的经验，所以就是 什么 是小童星？ 对，我是演《求婚事务所》跟《艾莎时期》。 然后那是你童星时期，那么我们多大的？ 对，童星就是小时候就是想要做这个工 作，对这个产业 觉得有兴趣， 嗯，有兴趣 OK。 真的是坚持了五年，然后这个心酸就是没有人知道，就是到现在可能大家开始认识你，可是之前你要想一个女孩，这五年来她要怎么过她的生活，她要怎么在朋友都觉得好像可能往前走很明显的时候，她还要继续坚持，我要给你掌声鼓励鼓励。 我是觉得还好啦，謝謝，我真的觉得还好。 真的吗？ 现在20几岁年轻人没有什么在往前啊，还好。 不，所以你的同学目前跟你同龄的人，嗯， 在上班， 嗯，已经在工作 了，对，在工作，嗯，还有有些结婚了， 太快了， 太快了吧。 我也有朋友结婚， 16岁，雨林你没办法说你也有吧？你不要硬插话， 才没有 插。 结婚那个我觉得是特例那个人太夸张。好，刚刚说 Mina 你也有朋友结婚了，所以那 Mina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原本是在澳门念书念大学的，然后后来就是看到这个甄选，然后就想说报名看看好了，然后结果就上了，所以那时候就为了加入这个团体，然后就放弃了那边的学业，然后就来台湾这样子。 你说念到一半你就不念了吗？ 因为一定要在台北受训，对，所以就只能休学。因为可是休学只能保2年的学位嘛，所以就直接退学了这样。 所以 Mina 是澳门人？ 嗯，是我爸爸是澳门人，所以我是澳门跟台湾一半这样。 那时候你爸爸妈妈就完全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吧，就很 OK 这样？ 没有，他们是超传统的那一种。 那你怎么有办法说服他们说我就是不要念书了？ 哦，我没有说服他们，我是先斩后奏， 直接来。 对，我是偷偷报名，偷偷参加甄选这样。 那你生长小时候是在台湾还是在澳门？ 小时候是在台湾。嗯嗯，对， 所以是去那边念大学而已。 对。 那你在澳门有户籍吗？因为我只关心就是你分不分到那个赌场经 有一直都有， 真的这么爽， 每一年都有回去。 因为就是澳门居民，就是每年赌场会有一笔钱给你们，就很像你住在金门，就是那些金门的酒厂什么，他会一笔给你一笔钱， 对，就算是澳门居民的福利这样。 然后可以去赌博吗？ 但那个钱 你要怎么用随便你啊， 我会存下来， 对啊， 我会拿去赌。 而且你问偶像赌博这件事情对吗？ 我不赌，不赌。 他说哦，对对对，我二十一点超强。今天所有的偶像， 他说我在澳门念的就是荷官学校。 没有没有，偶像不赌博， 偶像不赌博，偶像我们是成长型偶像，我们是健康快乐的。 正面正面 正面正面，好，这是 Mina。 接下来我们到最年轻，刚刚大声说我是16岁的雨林。我还需要问你小时候想当偶像吗？现在就是你的 小时候。小时候。 对啊， 就我小时候也是有在就是像是拍广告那样子之类的。然后我跟诗雅一样，也是 演台湾研究生， 台湾研究生，所以一样也待了5年。我11岁就进来这个团体。 11岁是小五小六 ， 所以是什么？比如说小学放学之后，大家就回家或去安亲班，然后你就要来，也要上课或干嘛？ 其实我是花莲人，对。然后之前培训就是比较都是假日什么的，所以就假日同学出去玩，然后我就 坐火车， 我妈妈跟我一起，然后就坐火车来台北上课， 然后就这样子5年， 差不多了。 对。我们以现在这个眼光可能会觉得很累，可是你要想想，我是一个小武生，同学们就是在花莲那边，大家都说我要去台北，我要去演艺，我要去唱歌跳，那很秋哎、欸， 不是，是通勤很累。我刚刚那个天哪， 啊、 是替妈妈发声， 就妈妈每个礼拜都陪 着，对啊， 我觉得最困难是我很想要认识你妈，就你到底怎么买到火车票？ 对，我妈是订火车票的高手， 还是我们不为人。我刚刚第一次知道，原来澳门会有一笔钱，还是花莲也会有个名额，就是花莲的会比较好买到火车票。 没有， 这个没有。 对，妈妈很会订火车票。 妈妈， 妈妈是专场 训练出来的。 那刚刚说到了，现在刚刚听完这三个，你们趁现在赶快宣传一下你们的 IG 什么，大家可以马上上去看你们这样。 好，那个我们就是我们的单曲后面会附那个握手券的序号， 是、oh. 对，大家可以上网登记啊，可以登记陈诗雅、潘姿怡跟张雨林，谢谢。 谢谢。 刚刚说到了还要考核你们的每一次单曲嘛，考核你们的能力之外，还有你们的社群经营，这个到底是？是指说你跟你的 粉丝之间互 动好不好嘛？ 对， 你们有想说有帮自己做一个设定是，比如说我的风格是很温暖，然后我是有点天兵型，我是有点可爱型，你们自己有觉得你们是哪方面的吗？ 因为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吧。那我的风格比较有点网美风格， 你觉得？ 对，就是会去各个。 踩点 完美拍照点去拍照这样， 所以你是真的很认真会做功课，想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点， 对， 你要出发咯。 对，然后粉丝他们也都会去我踩过的点去拍照。对， 最近刚好是那个暑假，你最近有去过什么点你要推荐给大家吗？ 最近我有去拍那个地球， 就 在 新 竹的最近一次 最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颗地球， 然后还有去芙蓉，超级无敌热的， 那个很晒，偶像不能晒黑耶。 对，有把自己包很紧，晒没有晒黑， 然后到很美点，赶快全部脱掉， 对对对，就是这样， 很辛苦。那雨林呢？你的风格是什么？ 我的风格，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 16岁少女的那个青春感， 对啊，就是一些生活，然后偶尔就。有什么好看的照片就发出去，然后分享这样。然后我是团里面的吻魔担当， 所以他很喜欢偷亲每一个人。 真的假的？ 对，所以 你说嘴对嘴吗？ 不是嘴对嘴，那个他亲脸而已，亲脸而已。 所以就是跟哪个团员站在一起，然后他就很容易会亲他脸。 他很聪明，他就说我来拍一张照，然后他就这样拍，然后他3、2、1按下去，瞬间他就转头偷亲你。 所以待会如果我们俩跟他拍照，我跟男主持人跟他拍照，他也会这样对我们吗？ 我不知道呀。 但我们不是 AKB 的 Team TP 的成员，你是不是就不要亲我了？ 我觉得你把他逗得很乐，待会可能有可能就觉得蛮开心。 我是还没有亲过男生啦。 偶像不能亲男生。 偶像不能亲男生。 哎，不是，因为上一次我遇到他们的时候，还有子红老师在现场。AKB 他们不能谈恋爱，目前 哇、wow ， 是有禁爱令的。 天哪！ 所以那队长呢？你的风格是？ 我的 IG 比较可能搞笑一点，就我比较喜欢做一些 古灵精怪的事情，嗯，就 po 一些很好笑的那个影片之类的，嗯，不在乎形象的那一种。 哦，好，欢迎大家呢，就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成员你可以去追踪，然后去认识他们。这一次发了新单曲，然后首播主打就是 TTP Festival， 那是队长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那这一次的单曲是走比较轻快然后活力的路线，跟第一张刚刚有听到勇往直前比较不一样，嗯，然后希望就是我们这次 MV 也是全员都有参加，就是33位成员都有参与拍摄，嗯，就是希望营造出一种我们 TTP 的嘉年华的感觉，嗯，那舞蹈动作也很适合大家一起跳，就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场 Festival。 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

3:37，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还有 AKB48 Team TP 的成员， 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我是马克， 我是诗雅， 我是 Mina， 我是雨林。 怎么有一个声音这么低 沉？他已经很努力变高了。这首歌曲呢，叫做《Love 修行》，只是刚好。这次唱成员都没有在现场，但是 Love 修行要唱那种恋爱的歌曲，喜欢上一个人那种苦涩的心情，可是明明你们就是不能谈恋爱啊！ 我们只有苦没有色，因为我们根本不能谈， 不能谈。那未来要是遇到就是还有很多要唱跟恋爱有关心情的歌曲， 那是我们对粉丝的爱。 好啊，你再给我这样没有关系， 你不用访问他们，你就访问我啦 ，OK 的。 怎样的？这是粉丝的爱吗？ 都是对粉丝的爱。 好啦，好啦。16岁的雨林，对于恋爱你是有幻想的吗？你有想过你想谈怎么样的恋爱吗？想遇到什么样的男孩？ 我没有想过哎，因为我在团体里面其实被。就是很常被粉丝他们讲说我是8岁了，就是我看起来就只有8岁，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我就是一个小孩，然后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哼， 没有啊，你就是一个16岁准备要绽放的少女啊。 那已经就是在这个团体5年了嘛，所以就反正也不行，干嘛要想的那种。 所以还没有有人这样噔给他。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啊，反正也不行，我干嘛多想？我多想只是多让自己受苦而已啊，反正就是不行嘛。 啊，哇，怎么这么想得开啊？ 对啊， 所以经过接下来就是你们进来训练之后，觉得自己哪方面有成长很多呢？从一开始你们也许是5年前、2、3年前开始报名，还很素的自己，到现在发行了 EP， 甚至接下来你们要跟 AKB48 站上小巨蛋，最大的成长。 好，我觉得就变老了。 队长诗雅，你 好实在的回答， 不要这么实际， 就觉得心灵方面有一点变老一点的感觉，就是 成熟。 对，以前可能很多事会很紧张，或者是很就是担心啊，现在就不会去想这么多，就是比较从容的面对。 觉得一切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对 ，Mina 呢？ 我觉得我。口条方面进步蛮多，因为其实我是很害怕，就是可能站在台上要报告还是什么，就会很紧张的那种。但是加入这个团体之后，就是上一些通告，然后就慢慢习惯面对镜头，然后也比较能够讲话。因为我以前的话，应该是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就回来这样， 然后会一直抖，就脚在抖，声音也在抖。那现在的话，有越来越习惯面对镜头了。 那你有印象，你第一次站上舞台，在粉丝面前表演的时候呢？那时候你的状态也是抖到不行。 那时候连笑都有点僵硬，有点笑不出来，因为嘴角会一直颤抖，就是太紧张了。然后粉丝的话也会看得出来我的紧张，就是很明显。然后有时候会僵硬到身体动不了，明明知道那个动作要跳，可是就是紧张到动不了。 但现在已经慢慢 OK 了。 现在也慢慢， 接下来是要去小巨蛋耶。 对啊，这么大的舞台。 小巨蛋舞台，你站上去就是一个字，爽。真的。 马克有站过吗？ 就是我没有啊，我只有在。 那你刚刚讲的 搭台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站上去。 哦，还有在像工作人员这样站在那个台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台就是看到哇，这么多人，然后可以听我讲话跟唱歌，那种感觉真是很了不起， 很嗨， 真的很值得成为一个梦想。 嗯，十一岁进化到16岁的雨林呢， 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各方面应该都有成长。嗯，不管是唱歌跳舞，然后口才，对， 嗯嗯，哎，之前说妈妈都一直陪你，但你现在应该是住。你还是通勤吗？ 我还是跟妈妈一起住。 嗯，是住在台北还住花莲？ 就妈妈就为了她搬上来。 天哪！ 孟母三迁，张母三迁。 对，所以妈妈对你是很，就是很严格的那一种嘛？还是你回家就给你满满的温柔？对啊，今天很辛苦了，这样给你 massage 一下。 差不多。 他妈妈很疼他，每次表演的时候，他妈妈都会到，然后帮他 偷偷在下面加油， 根本会举灯牌吧？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那么夸张。 好感动哦！所以我们刚刚一直都有说，就是你们要站上小巨蛋，站上小巨蛋，那到底是哪时候呢？ 10月19号的那个 AKB48 的台北演唱会，那我们会以特别嘉宾的身份登场。嗯。 然后其实你们自己也有巡回演唱会，对不对？ 对，我们是在9月14、15、9月21、9月22会举办我们1周年纪念的 mini concert， 就是小型的演唱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那详细情形都可以上我们官方网站查询，还有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除了这种演唱会的活动之外，因为刚刚说到他们是成长型的偶像，然后偶像最重要就是要时时刻刻跟大家互动，然后要维持就是跟你们好像就是要很亲密的感觉，所以你们现在也会在很多在很多在一个平台上直播，对不 对？那个要不要跟大家宣传一下？ 我们会在浪 life 的平台上面帮大家直播，然后每一个成员是每一天不同的时间，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脸书都会有我们的行程，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时间表， 对对对， 所以你要找那个人，要从33人当中找到那个人 schedule， 然后把他的时间笔记下来。 礼拜一有谁谁谁谁，礼拜二有谁谁谁谁谁，这样你们可以去找一下，或者是可以直接追踪。 你们直播内容大部分都在干嘛？ Mina在。有人说 Mina 那个很会自弹自唱吉他。哇。 对，但在直播的话比较少。 哦，是哦。 对， 所以直播你大部分来跟大家聊天。 对，因为直播是希望以跟大家互动为主。对，如果唱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大家的 留言。 那如果大家都一直都没有问问题，就只是一直滑说 Mina 我好喜欢你，好喜欢你，现在我喜欢你，然后都没有问问题， 或是没有人讲话的时候怎么办？ 对啊， 自己开话题。 对 对啊，自己开话题。 我的粉丝都蛮会开话题。 所以最近你们有在跟大家聊什么吗？比如说看什么电影，看追什么剧？ 最近在跟大家分享，我在重看一个以前的剧，叫《飞龙在天》。 什么？ 偶像看《飞龙在天》？ 心情飞龙。天哪，这个好特别哦！ 为什么要重看《飞龙在天》？ 因为我很喜欢这部戏，然后我很喜欢贾静雯，我觉得她很漂亮。对，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聊到有没有很喜欢的戏剧，然后就有粉丝说：“现在 YouTube 上面有全集可以看。”然后我就一边直播就打开那个全集，开始跟粉丝一起看。粉丝问我：“你现在几分几秒？”然后我说：“我现在8分0秒。”然后他就转到8分0秒，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那个剧情。 对，他们不是一起同步看最新日剧哦，他们是一起同步看 《飞龙在天》。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偶像，或是可能台湾的AKB48 Team TP 的偶像们，就是当然有我们那种印象中偶像的感觉，但其实是更加的贴近大家的，就是跟你很接近，然后不会那个接近还是很有距离感的感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不管 Facebook、IG， 或是在 Long Life 都可以好好追踪你们。当然还有之后的演唱会。今天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绿草地上的奇迹》，那谁要来介绍呢？ Mina 介绍一下好了。 绿草地上的 队长下指令。 这首歌的 center 是我们的队长。 对 对，他前面有一段独唱，对，大家可以好好听，因为我们为他这一段已经听到，所有人都觉得很厌烦， 后台都一直 对，他一直重复那一句。 不是，因为我很紧，有时候唱很紧张，因为独唱是很蛮紧张，我就会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然后练到他们说：“拜托你不要再唱了，就是很烦。” 对，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他的前面那一段独唱。然后这首歌原本是以数位单曲的形式发行，那因为大受好评，所以就收录在我们这次的单曲里面。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你们来到现场哟， 谢谢。 我是歌手，这是我第一首歌《阳光灿烂的原因》。 终于在人海遇见你，被拥抱，被约定，你暖暖的手心是我的勇气。在黑夜尽头遇见你，时间一点一点放晴，你就是每一天阳光灿烂。 再向你推荐我创作的歌《暗恋万岁》。 暗恋万岁，甜甜的滋味，不安的感觉，整夜都不能入眠，自我陶醉，放纵自己，再想念一遍，甜在心里面，宝贝。喜欢你，我确定不后悔。幻想暧昧，又想要永远，可惜你。一眼放纵自己，再想念一遍，再